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集我哋叫性变态。 好啊！ 屌，近排最精彩系咩？活塞男。 屌你老味！嗱，好老实讲一样嘢，笋哥，原来咧，我睇咁多克拉夫斯特艾宾，我睇咁多性变态，原来最有一样嘢佢冇写落去嘅就系恋铁板狂，恋铁狂嘅真系未见过。屌你老味，三更半夜走去屌铁板，你冇捻嘢啊！ 所以咧，有时咧话即 係，但係你聽我講埋先，筍哥佢最搞笑一樣嘢係同啲記者講乜？你唔好應啊，我打柒你啊，你咪累啊，冇一份工。 佢撈邊飯嘅？ 我撈大撚知啊。 不過， 唔係佢應該撈邊飯撈恐怖分子，佢應該訓練為咧屌布殊屎窟窿，鐵板都跌得穿啦，屎窟窿轉唔穿？ 我懷疑佢係練緊一個獨門嘅內功啊，可能 插鐵檔。 唔係，係咯，插咩鐵砂掌 啊？唔係，嗰個嚟屠肉用嘅，第一混撚入監獄攞支震筆，啊，刀疤強唔緊要啊！嗱，我係震筆男，我今次咧入嚟嘅原因係幫你屠肉噶，石屎鐵板我屌得穿啊！咪話石屎啊，呢啲嘢碎了啊！ 但係咧，我當晚咧，我知道呢件事之後咧，我咧就落咗去樓下嘅公園仔研究啊。你知啦，公共公園大家差唔多嘅啫。 你屌鐵板佢？ 唔係，我想研究嗰塊鐵板係咪真係屌得啊？ 係， 如果得嘅話，然後叫埋朋友去屌 下。屌鐵板，我哋集體屌鐵板，對住鐵板打飛機。 但係咧，我見到咧嗰個窿咧真係細到咧，我諗係三分窿嘅啫。 三分窿，好撚細喎，三分窿。 咁但係新聞工作者就話嗰度有一寸窿，但一寸窿都好難屌啦，係咪咧？ 咪一寸窿你未硬，咪插入去之後打下飛機咁樣咯。 哇！真係好撚痛苦啊！真 係。唔係佢最撚戇鳩就係屌你老味，三更半夜有乜理由三更半夜你走去屌鐵板？三更半夜走去屌閪噶嘛，唔係屌鐵板噶嘛。 但我有個問題啊，即係咧有啲需要啲醫學常識先可以解答到啊。 係。 即係咧嗰時候咧，醫務人員嚟到嘅時候咧，第一個舉動係咩咧？ 放血。 放血。 係。 係咪真係得嘅咧？ 嗱，我哋咁睇啦。嗱，我哋 放血點放咧？係咪即係將條賓州割開，等啲血飛出嚟咁啊？ 你聽我講先。嗱，第一佢咧個海綿體咧，我哋個陰莖咧係一個海綿體嚟嘅。如果你裏邊嘅海綿體膨脹咧，你個陰莖就會大咗啦、硬咗啦，容易進入女性嘅身體進行射精呢個嘅動作，令到女性懷孕。咁咧，我哋嘅海綿體咧軟泥泥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佢搓完咁扁啦。但係咧， 可唔可以打裂？因為嚇、可以打裂啊！ 打裂就唔知得唔得啦。嗱，咁咧，當佢進入咗個窿仔入邊嘅時候，佢一寸窿啊，大約。咁你可能個海綿體膨脹嘅時候有寸半，但係有個問題咧，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鎖死咗條血管啊。因為你膨脹嘅時候條血管膨脹，但係上面個窿細啊嘛，咁你下面大咗啊嘛，就啤把位咁樣樣，啲血咧唔能夠循環啊。咁佢放血嘅道理係做乜咧？佢可能喺條靜脈或者動脈，佢應該喺靜脈嗰度噶啦，因為鎖住咗。咁佢咧就篤支針筒入去。咁將啲血叭叭聲放咗出嚟，睇下條海綿體可唔可以捲咗嚟？但係都棘實咗嘅時候冇辦法㗎啦，咁啊成張床拉去醫院咯。 哦， 咁拉去醫院嘅時候，我諗係睇個款都應該係打麻醉藥之後先做，即係睇下吞唔吞得出嚟，吞唔到出嚟。 哇！我睇翻 YouTube 啊，即係咧 啊， 聽到我諗， 屌鐵板喎、啊，梗係醫下啦，屌你老味！我咁大個仔，我話俾你聽。咩閪都屌过啦，铁板就真系未屌过啊！呢个世界真系，我下次屌洗衣机先，屌你老味！你老婆问你做咩啊？ 我 屌洗衣机咯。 唔系好难好玩。 屌橱柜啊！ 你咧喺个玻璃度开个窿，跟住然后咧系咁揈光缝缝个窿。最紧要咧就系放啲衫喺入边卷碌住个碌宾州，接住啦，应该几好。 屌你老味，好屌唔屌屌铁板？嗱呢啲唔系病态，即系我觉得佢唔单止系病态，佢嘅行为异常。第一样嘢，你一个正常人。三十几四十岁啦，你解决性问题，你唔会攞一啲咁旁门左道，亦都咁公开嘅地点去解决性问题啊！ 但系咧，我觉得咧，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即系咧都会即系都同我向我咧就 我引用克拉夫斯特艾宾嗰句，佢嘅性行为喺你嘅角度睇非常之猥琐核突，但喺病态角度睇正常无比。 我唔系用病态呢个角度去睇啊，其实咧嗱，我哋問下呢、這個我哋嘅觀眾啊，其實咧有幾多人試過喺公眾場合發生性行為咧？ 哇！我啊真係嗱，我試過一次喺車廂啊， 嚇、 啊！即係人哋澳門啊，人哋揸架車就叫我條女一齊，我冇車牌，條女揸，仲叫我去屌閪。咁我佢個位一教落嚟，我一伸只腳， 去酒店。 咁啊唔好啦，你呢個 case 咧就冇乜嘢好講啦。我嗰日咧就教個老友影相喎。咁去咗哥和老公園啦。咁咧嗰時候咧，我就見到有條女就攬住，即係條仔坐喺度，條女咧就即係就咁坐咗喺個大髀上邊，咁啊傾偈咁樣啦。哇！屌你名，我同我 friend 咧即刻嗱影佢影佢。呢、這個我話咧，攝影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要克服咧人哋對你嘅睇法。 你係咪點鳩嘅細路啊？我屌你個老母！神哥個細路唔拉把菜刀出嚟斬你都算得好笑啦！屌你老 味！嗱，冇 呢句説話同啲恐怖分子有咩分別？嗱，你唔好理人嘅睇法，你攞個炸彈埋去踩爆佢就得㗎啦！屌你，你真係點鳩我啊？ 呢、這個唔緊要嘅，咁樣咧 唔緊要啦，炸彈埋去爆炸。 唔緊要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都唔係我哋嘅主題。咁然後咧，我個 friend 咧就屌男啊，真係屌你咁熱辣，即係 熱辣辣冇水沖涼， 屌你咩上酒店啦？咁家產， 你唔係幾百蚊都冇啊？ 咁然後咧，又唔係喎，學生仔可能真係銀包要錢有限。喺呢個 case 都唔好講啦。跟住哥和老公園咧，轉個彎再睇，哇！有條仔咁樣嗱，我而家咁樣做俾阿九奧士睇啦，因為咧就咁即係觀眾好難明白。首先咧，條仔就咁坐喺度，條女咧就擘開個鼻就騎上條仔嗰度，咁都唔緊要啊。跟住然後咧，就佢喺個公眾場合裏邊咧揸波，揸波都好普通啫，係咪 啊？ 跟住咧，然後咧，我見到佢哋咧，玩把遮，開咗把遮，因為佢已經發現咗咧，我哋喺度上緊攝影堂啊，於是佢哋開把遮，咁樣咧就吸住自己，咁咧屌啱啱就大風喎，跟住後咧我就見到，咦佢把遮吹開咗，咁我發現條仔咧就將個女仔個衫嚟掹開咗，咁啊係喺度睇條波啦咁樣，我諗佢做緊一啲研究啊，不過咧都孤物論啦。 你應該埋去嘛，喂哥仔，你有冇睇電視啊？一齊玩好喎。喂，嗱，電視咁教，喂，一齊玩好喎。 其實咧，即係一般正常人嘅睇法咧，都會認為，喂，呢啲咧係好私人嘅事嚟嘅。 嗱，但係我咁講啊， 即係作為呢個人類咧，其實咧喺咁多種生物裏邊咧，只有人類咧搏嘢咧喺 shelter 嘅地方搏嘢嘅啫，所有動物都喺周圍搏。 係係係。 咁樣咧，但係所以咧，我哋咧一般人嘅角度嚟睇咧，佢哋都係唔正 常。嗱，人類同動物唔同，動物發生性愛未必係嗱發生繁殖呢個動作，唔係因為基于欢愉啊，佢系因为要衍生下一代嘅啫。佢哋唔系因为我哋发生性爱系因为欢愉啊嘛，即系我哋发生性爱的原因因为欢乐。咁我哋会发生性爱，同埋性爱可以带俾我哋因快感。 我想讲多个 case 啊，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仔，女仔嚟嘅，有钱女嚟嘅。咁啊，佢咧就话俾我听咧，有一次突然间喺紧大花楼食饭咯。 佢攞嚟帮嘢， 因为我冇钱嘛。咁然后咧就即系所以佢会喺大花楼出现啦。咁嗰时候我哋系拍档嚟嘅。咁然后咧，佢又啱啱讲开博嘢，同条仔最中意点博法咧？咁咧就喺半岛酒店啊，就 book 间房。咁然后咧，佢话佢最中意男朋友咧就后边砌佢。咁然后咧，佢对波啊夹喺，即系咧夹喺块玻璃嗰度咧。然后咧就望到下边啲人，佢又好似望到你，咁又好似望唔到你咁，佢就好刺激。咁咧，所以咧我就 你话俾佢听，我都好刺激噶，我都好中意呢啲嘢噶。你如果要搵人帮手，我帮到你手啊，大佬。 我哋唔好讨论咧个别嘅 case。咁我個重點喺邊度咧？我重點就係咧，其實咧，冇錢嘅人，佢可能咧就因為佢哋可以尋找緊一啲快感，所以佢喺公眾場合發生性行為。咁咧有一啲人咧就可能佢有錢啲嘅，咁或者咧佢可能阿爸阿媽都有頭有面嘅，佢唔可以咁做。但係咧佢做緊同一樣嘢㗎，就喺個即係 book 喺半島酒店上空裏面咧，就揾咧即係對波夾住喺個玻璃嗰度喺度 book 啫嘛。咁我想講咧就係、有人問到我呢個問題啊，你覺得點樣睇黃室男咧咁樣？我要講埋我 case 先。就係、是、我覺得佢其實我諗好多人咧都有喺公眾場合發生性行為，包括打飛機。跟住咧喺當日咧裏邊咧有第二單嘢發生嘅。 咩嘢啊？ 就係、是、一個亞洲電視咧嘅記者啊。咁呢個記者其實韓裏邊都相當有名嘅。 係咩？ 因為我韓裏邊嘅時候咧 叫咩名啊？記者 我唔記得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噏得出佢個名。佢喺巴士上面打飛機啊！ 唔係話對住咩打？ 对住巴士打 咁难啲，屌你老母对住九巴打飞机，我真系打唔出啦！你同对住班公仔面打飞机有乜分别啊？ 喂，但系唔系咁讲啊，因为咧滨州硬起嚟，你都唔知点解。 屌你啦，四十岁滨州硬识两粒啊，而家都硬。 佢都系廿零岁到啫。咁我想讲咧系其实咧即系当你呢个欲望来潮嘅时候，其实咧人类咧好多时候都进入一个不能自制嘅状态。而喺呢个状态里边，其实乜谂嘢都做得出。 我想讲一样， 而呢个经验系好多人都发生过，所以 20岁之前荷尔蒙控制你的思想， 唔係三十歲之前荷爾蒙控制你嘅思想，三十後你嘅思想控制翻你自己嘅荷爾蒙。 但係可能有啲人咧，之前三十年未用過啲荷爾蒙噶嘛。 唔會啊！屌你老味。 你講啊啊邊個？我哋頭先講阿妹啊，哇啊唔係唔係，唔係最主要有個朋友都係罐頭啦。 而家唔罐啊？ 係咩？而家唔罐啊？ 而家唔罐。我想講 阿弟係咪罐頭咧？ 屌邊邊夠膽？我想講一樣嘢，屌你老味你，即係好老實講咧，公眾地方嗱，我舉我講一樣嘢俾你聽。話説當年咧，我就影相做學師仔冇錢噶，咁咧我個師傅啊講一樣嘢幾搞笑，帶我做一樣嘢，嗰樣嘢即係非常之不道德噶。咁咧話説喺呢、這個廣華醫院，我以前喺九龍做影相噶，喺旺角，咁啊影婚紗相。咁咧九龍你知唔知喺嗰、那個廣華醫院對面嗰個山叫咩山啊？有條山路行上去嘅咧，好多人拍拖嘅夜晚黑，拍拖聖地嚟嘅。咩哥和老山我唔記得咗。咁佢就好玩噶，阿九護士，我話點好玩啊？你帶個閃光燈去，咁之後咧，你唔使帶相機噶，閃幾下得噶啦。咁啊，幾兩條友真係冇嘢做啊，飲咗兩罐啤酒，黐撚咗線啦。咁咧，翻公司攞撚咗支閃燈，嗰陣時美斯四十啊， 哇，好大碌噶啦喎！ 美斯四十有手柄噶、你知美斯四十嘅威力係幾大噶啦？ 係啊係 啊。咁咧揸個美斯四十，咁咧就撳撚咗幾下，你知唔知咧？咁我屌你個老母，邊個影相？我屌你個老母！哇！我話你聽，當中起碼有廿幾個 party 講緊屌老母，咁我哋梗係衝落山啦！咁走啦！啊，點解都冇快啲走？咁咧有啲人咧，真係喺度著衫，即係你望翻轉頭，有幾個麻甩佬追出嚟啊！有啲人啊，真係喺度尖叫啊！啲女啊，哇！屌你老母，我哋走到落山，跳上的士嗰陣剎那，我話俾你聽，上山真係半個鐘頭有多，落山都唔使廿五秒，俾人追到，我諗真係打撚死，只係閃咗三四下咋，已經聽到呢聲，我屌你個老母，邊個影相？屌你個老母！哇！真系走捻到阿妈，你认得？ 我想讲咧，即系又你睇下政府都系条规例啊，叫做在公即系可以检控你喺公众地方系咪不检噶嘛？ 系啊系啊。 咁如果咧，其实咧冇人喺个街度打个飞机，咁啊点会有呢条？ 但系你听我讲先，水哥，当年咧我喺英国探我老母，原来英国有一样好得意喎。嗱，如果个女嗱，佢哋屌閪好得意嘅，嗰边叫街，通常啲女咧就喺停车场做交易，因为你有架车啊嘛。咁我就谂住啊，屌你去试下都好啦。咁我叫條女，即係手語啦，呢個手語啊，咁吱吱吱喊一住喊一住咁啊，人哋知你做乜撚嘢啦，屌你！咁佢上到車，佢講一樣嘢 ，how to bathing？ 咁我問佢 how to bathing？Bathing？No bathing？ 我影嚇 ，make up？Yes？In here？Yes？No！即系你谂下，冇凉冲，屌你老母冇嘢，即系冇嘢抹，你喺呢度斋屌，你唔系话讲笑啫嘛？咁后屘咧，原来英国好得意啊！佢哋屌閪咧就系喺条街度都可以发生噶，只要个女仔扎住你，你喺入边，嗱，即系你喺埲墙，你贴住埲墙，个女仔喺出边扎住你，警察行过唔理你嘅。但系如果你调翻转，你扎住个女仔喺埲墙度，无论抄嘢，屌閪，警察一定捉你。 哦，咁樣啊， 係啊， 即係睇下邊個主動， 睇下邊個，唔係睇下你係咪被逼啊？即係如果你喺出邊就唔係被逼啦，即係個女仔喺出邊，因為個女仔可以走嘛。咁、咧你又見到一樣嘢好得意啊！話説咧，當年我媽住嗰度咧，附近有啲酒吧區，有啲球會啲友仔嘅，你見啲女咧真係抹高個鼻啊！即係喺度屌閪喎，即係一邊抹高，咁我老母講 半邊燒和鼻， 你唔好望啊！我話點解追過嚟打親你？咁我梗系唔捻信啦，点知原来真嘅，我屌我老母喺走捻到九秒四六咁捻样，屌你老母真系走，哇佢真系追捻住你九条街啊，屌你老母唔系讲笑，但系嗰边有条例好得意，即系 佢屌紧閪肉，我可以追到你咁犀利啊， 佢唔屌啊嘛即刻， 黐线嘅你都奔走，屌咩持光跳咁样冲嚟，好危险啊， 咁咧话俾大家听一样嘢，外国就盛行啲，香港我就唔知道有冇，但系咧当年我上一个自拍网咧，话说叫咩自拍俱乐部有好多撚嘅喺巴士嗰度影裸照啊，屌閪啊嗰啲咁嘅樣。我啊真係咁大個人未試過，亦都冇呢鋪人。 我都冇。 咁今次呢個撚樣，屌你老母，點鐵板呢啲真係，屌你老母奇怪真係。即係女有冇嘅咧？即係嗱，我好有裸露嘅天分嘅，即係我好中意呢下嘢嘅。咁啊喺即係公眾地方屌閪啊嗰啲咁嘅樣。喂，如果有呢啲，你通知聲我幫到手。九護士最中意做呢樣。 不過而家你見到日本都有好多嗰啲叫做咩？ 郊野野外露出，不過嗱，我自己聽一個電台節目啊，呢單嘢已經唔係第一次聽啦。哇，説得吳敏麟同埋佢老婆叫乜鬼嘢名啊？ 唔知啊，李美鳳啊。 大喇喇嘛，佢老婆叫。話説啊，吳敏麟同大喇喇嘛當年做嘅節目，咁咧就講呢個性本善嘅。 咁咧話説咧，當年有個人打電話上去就話，佢老婆咧原來咧就有一鋪人咧就係話，中意喺大廳度唔開窗簾布就做愛嘅。 唔開啊？ 唔係開曬窗簾布做愛。咁如果唔開咧，佢就得唔到性興奮嘅。咁佢老婆咧就 係咪因為諗啊比較親近神咧？ 唔係啊。点解谂啲咁嘅嘢？屌你老味，我哋唔系反基督，就反啲乜卵嘢？屌你老味，就嚟俾雷劈噶啦！我觉得最亲近神嗰个系布殊啊，佢要杀紧晒伊拉克啲平民。圣经最后嗰页一定系咁写，不过唔知点解普通市面买嗰啲睇唔到，布殊睇嗰本一定有啊！ 我点吴敏伦咁又点啊？ 咁咧话说咧，吴敏伦咧就同佢讲，佢话呢个咧就唔系变态与唔变态嘅，亦都唔系问题。因為你喺個私人地方裏面只係嗰個喜好問題嘅啫。咁佢咧就即係聽佢嘅聲線已經唔係講緊一啲嘅即係笑話噶啦，一定。佢就話好，佢太太要求佢去一啲天體沙灘就去做愛，咁側邊要有人圍觀嘅咁樣。咁嗱，我就想講一樣嘢，係有啲人有一啲咁嘅即係興趣嘅，咁。你睇下克拉夫斯特艾賓同埋呢個嗰、那個薩德，薩德喺所多瑪的一百二十人裏面，佢亦都有描述呢啲咁嘅性嘅即係我哋叫病態啊。咁佢描述一啲嘅性異常嘅時候，佢亦都有描述呢啲嘢噶。 有冇寫屌鐵板啊？嗱， 咁我冇寫個鐵板檔啊！屌你老味， 喂，我覺得 屌你老味好屌唔屌屌鐵板戇鳩仔啊！屌你老味，即係你屌你屌閪，你非禮靚妹強姦大老婆，屌你老味都情有可原，嗰件都係肉啊，嗰個都係人啊！我屌你老味好屌鐵板，你真係笑 我。我以前咧聽啲學生講咧，有兩個玩法嘅，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喺街市度，咁咪抌緊啲豬油落嚟嘅。 你幫我屌涼粉。 係，即係啲豬油，即係咧買嚿豬油翻咪屌個豬油咯。即係係我以前夜校啲學生講噶。 佢講笑講真啊，屌豬油。 唔係我以前教夜校啊嘛。呢、這個嗰、那個學生話。我哋有啲同即係有同學咧就買啲豬油翻去，咪、插嚿豬油咯。咁你諗下嚿豬油，佢只係咧 simile， 即係佢只係同呢個肌肤是比较相似，但是呢他可能有很多很呕心，比如他散发出来的那种臭味啊，他即是但是呢你想想他为了呢想 similar， 即是他 similar 那个阴道那种感觉啊，所以呢他连猪油都掉。那我有个学生说呢试过刮开个铲呢，他说呢掉落个铲到呢个铲呢咪粒突突嘅。佢都插落好多汁飛出嚟，佢覺得好好玩啫。 喂，我想問一下有冇啲女仔有呢個性異常？我真係好想試一下。即係我話俾大家聽，有一單嘢好搞笑。話説好多年前，我話識一個即係上網啊 online， 咁啊識一個女士，那個女士好得意喎，咁啊同我講。阿九护士，嗱你出嚟屌閪都得，不过有特别要求。我话点特别啊？佢你应承我，我就同你出嚟。 将个头塞落个閪度。 梗系啦。原来佢系中意男性咧，着一啲窄身嘅银色裤啊，成条裤要银色嘅。佢话 郭富城咁。 郭富城咁，但系要窄身银色嘅。咁咧一到屌佢嘅时候咧，佢话你条裤咧一定要烫开拉链，但系唔要剥落嚟嘅。咁咧就要烫开拉链喺条喺个拉链嗰度突条捻出嚟。 系咪又剥完之后咧叫共产党万岁？ 呢种咧就系立尔逊式啊性教方法啊！我讲埋呢单嘢，再讲一单嘢啫。咁咧话说咧，佢系要点嘅咧？你要食住支烟嘅，佢一路做喺一路食烟。佢咧要你喺后边嗰度就同佢性交，即系狗仔式啦。一路食住烟，一路做咩咧？一路要揸住佢个胸围嘅带啊，就要同佢讲：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咁样样。咁我梗系顺应佢要求出嚟试下啦。咁大我就未试过呢个嘢。 咁你有冇买银色裤啊？ 唔系，我有啊，我真系去庙街买一条银色裤啊。嗰啲银色嗰阵时好啲寿衣咁嗰啲啦，仲要做，我特登做啊，条贴身。佢话哥，你出数啊？我话唔系，我做舞蹈员嘅。咁啊，真系买一条咁嘅閪裤。咁话算啦，我叫佢拉链买嗰度你安楼啦，因为我惊你屌閪嘅时候拉链隔损啊嘛。吓，你条裤咁捻特别嘅？我话系啊，我哋做舞蹈员。唔能够俾拉链隔到啲 artist 噶嘛，咁啊真系啊，嗰度就安咗几粒楼，做嗰个人都笑捻到甩碌噶啦，贴身立肠银色裤，你听我讲先，笋哥，你过分嚟，咁咧贴身立肠银色裤，仲有一样嘢系咩咧？去到 約下嗰個女士，嗱，嗰個女士咧，我形容下俾大家睇下，三十零歲，我嗰陣時廿零歲，佢大約係40歲到啦，個樣完全係好怕醜，即係好似白兔仔咁樣噶，你覺得佢完全似呢種人嘅，好怕醜，斯文 ，OL 應該係有讀過書，但係可能生咗細路仔嗰啲 OL 啦，總之係斯文嘅，好斯文，好怕醜出到嚟，嗱，我哋約咗喺旺角嘅麥當勞等。咁咧，佢出到嚟，佢打電話俾我，咁我即刻，佢打完即刻熄嘅電話，咁啊知道你喺邊度，佢望一望你嘅樣先行埋嚟嘅。咁佢就問我，你條褲有冇帶嚟？我話我帶咗喺個袋度，咁樣樣。 你唔着住？ 你都黃泥鳩，你著條銀色貼身褲出街，屌你老味，人哋以為你係超人啊！喺呢度出撚到都俾差佬塔撚咗翻差館啦，你仲可以信你去屌個閪咩？你認為順哥？我懷疑你未信，你屌個閪已經係臭格都俾人屌去屎窟窿啦！屌你老味都黃泥鳩，臘腸銀色褲，正常人都唔會著啦，除咗超人、萬能俠。同埋嗰個變形合衣，你邊有機會著啲咁嘅褲出街啊？咁咧，嗱，我話俾你聽，咁啊，佢第一時間睇一睇褲，咁佢睇完條褲之後摸一摸質地，佢摸咗大概十分鐘到，即係你見佢表情突然間係沉咗落嚟。 興奮？ 唔係興奮，係沉咗落嚟，完全係抽離咗當時嘅環境啊！咁佢摸一摸條褲嘅質地，摸大概十分鐘到，咁之後就同我講：你有冇帶煙仔啊？你食唔食煙㗎？我食煙嘅，佢得啦。即係佢已經講得啦，即係如果你唔食煙，我諗佢叫你買包煙啦。咁我哋去百佳酒店，一上到房，佢話我沖涼先，你換啦衫先啦。我唔使沖啊，佢話你唔好沖涼咁樣。咁我換啦衫先啦。咁佢沖完涼出嚟，咁佢見到我嗰套裝扮咧，嗱我都唔係大隻啊。咁佢要求你係赤裸上身嘅，即係赤裸上身，著嗰條銀色褲，咁就唔著鞋，因為我通常你識我咁耐未著過鞋，全部 boot 嚟噶嘛。咁佢望一望我對鞋，佢又唔使著鞋啦。咁咧就剝開條褲褸，咁佢幫你吹簫，吹硬咗之後咧，佢咪戴翻個薄褸，咁啊叫你食煙，咁喺後邊咪拉住佢個胸圍帶就講，一路屌喺度講屌老母咯，我屌你個老母，我屌你個老母咁樣，係咁屌咯。咁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食住煙點講屌老母咧？咁佢食住，我屌你個老母，我屌你個老母，我屌你個老母，我屌你個屌得兩 Q。喂，大佬远啊，可唔可以吹两下？啊，好好好，调一调下先。咁即系再上，我屌你个老母，我屌你个老母，我屌你个老母。到第三条，哇，好辛苦，可唔可以唔食支烟？即系真系有啲人个兴趣系好捻特别嘅，笋哥。即系你唔好话未遇过。 咁你嗰次有冇同佢做成一个朋友咧？ 都有聯絡嘅，但係聯絡咗一排之後就冇聯絡。我諗有啲人可以一路食煙一路屌老母一路屌閪。 我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點講咧？即係呢個人咁特別咧，其實以你嘅性格，你係應該會更加了解佢。 唔係個問題就係佢唔俾你了解佢啊嘛。 哦，即係佢都係好好家庭嘅。 佢個電話冇來電顯示啊。 哦，永遠都係。 永遠都係。 但係佢揾你就得。 佢揾你就得，你揾佢唔得。咁另外一單又好搞笑。話説有一次咧，我認識咗個女仔，佢就個女仔咧，我諗大約都廿零歲啦。咁就喺夜總會做嘅。咁咧嗱。筍哥，你唔好話一樣嘢就屌閪冇為興趣啦。呢、這個女仔屌閪真係為興趣。咁你住天水圍，話説佢嗰次又叫我，喂，你嚟夜總會接我放工，咁我咪去夜總會接佢放工咯。咁啊喺樓下等佢，佢落到嚟個樣 OK 啦，但係因為好重化妝啊，你睇唔到佢原來塊面好多粒粒。咁原來咧佢講一樣嘢俾我聽，佢即係佢講咧係因為我哋個關係已經係即係傾偈嘅時候已經唔係淨係講鹹濕嘢。原來佢話俾我聽，佢嗰日冇做過愛。夜晚黑佢系瞓唔到嘅，即系完全系瞓唔到，个人辗转反侧嘅。咁、我就话你有冇即系食安眠药？佢话食安眠药都冇用嘅，佢一定要做爱。 啊，佢同孔子一样喎、 啊。系咩？ 一日冇读过书嗰日。 屌！孔子嗰个大话精，你信佢份值得佢讲，你又份值啊？个卵样睇咸书向佢反，屌个老母快！ 跟住点咧？跟住 咁咧，佢咧就同我一齐去酒店。咁去到酒店咧，佢嗰日好得意，我哋要挨旺角嗰啲夜晚黑24小時茶餐廳等嘅。去撚到茶餐廳，佢已經同我講一樣嘢。我諗住傾下偈先，佢話：喂，唔好傾啦，我哋上咗房先。我仲以為佢動鳩我添，原來上到房佢已經準備好曬所有嘢，佢個袋裏邊已經完全即係 full equipment 嘅鳩粒、香水、哨水、毛巾。佢話咧，原來咧日日咧佢晚晚都要揾即係 性拍啦， 性嘅伴侶嘅。我話咁你做夜總會咪好易揾到，佢又唔係日日有街出噶嘛咁樣樣。佢同埋啲人砌完一 Q 之後根本都冇力砌第二 Q， 或者有啲人根本都唔夠耐力啊咁樣，佢咪瞓唔到咯。咁 嗰晚就同佢即係狂砌啦，但係咁啊砌完之後佢咪瞓得好好咯。但係佢一樣嘢唔做嘅就係佢唔會同你口交嘅，即係唔吹消極噶啦。我出嚟做夜總會小姐都唔吹啊，佢話。即係你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佢話呢樣嘢係即係唔得嘅， 原則嚟嘅。 原則，佢話我唔吹嘅咁樣嘅。佢話乜都得，呢樣嘢唔得。我話屌屎忽得唔得？佢話得，屌屎忽都得。但係口交就一定唔得。咁呢個係佢原則。咁啊，同佢都即係屌過幾次閪之後，發覺一樣嘢就係攰啦。因為佢啊真係唔瞓喎。 嗯， 因为佢同你屌完閪之后，佢瞓几个钟，佢觉得好舒服。但系你啊，屌你老母，喂，成晚俾佢糟质啊，大佬！ 即系其实佢嘅战斗力系比你更高， 更强，大佬。 啊，好识认低威噶。 唔系佢，大佬，佢一晚系点咧？佢系嗱，我见佢个做法啦，因为我都瞓咗啊。佢同你屌完一次閪之后，第二次咁就即系同你倾下偈啊，咁啊，佢又恰下咁。咁啊，熬醒你咯，再嚟咯。咁你嚟到啊嚟咯，第三次唔嚟啊手啊乜啊，叫你抄啊嗰啲咁。即係總之點都要你有三四次咁嘅，即係性愛嘅歡愉。咁你一個男仔嗰陣時候，我廿幾歲，三四次都 OK 嘅一晚。但係就哇，屌你聽日瞓翻一日嗰啲人嚟咯，即係真係好慘噶。另外我認識得一個太太啊，即係講男女角，你又講啲咁嘅嘢都有。屌你老味，係嗰陣時上網識噶，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人。咁咧，話説呢位太太，我諗都四張度問，即係四張度問噶。咁就係嗰啲肥師奶大波嗰啲肥師奶，總之就唔核突啦。咁咧嗰陣時，我住緊嗰間舊屋咧，佢直頭係上嚟。咁咧上嚟係點咧？乜都唔講，第一時間飲兩罐啤酒，自己喎。第一時間你見佢乜都唔做，第一時間飲兩罐啤酒先。飲完啤酒，佢話等一陣。咁佢啲酒氣到嘅時候，佢咪同你瘋狂做愛咯。咁做完愛之後，你攰啦。 唔係大提琴啊？ 唔係。你攰啦，佢咪幫你吹簫咯。佢話：咁吹完簫之後，咁啊再屌，再吹完簫之後再屌咁樣。我話：哇！你咁中意即係做愛。佢話：其實我最享受就係呢個口交咯。 哦， 即係佢直頭係咁同我講啊。 不過我有個印度 friend 啊， 佢個佢有個肥婆啊，肥婆即係個肥妹朋友女友咁樣，個樣子都靚個、啊、面子都標面孔都標緻嘅。不過新年就好，即係都幾大件嘅 啊。 即係佢最中意咧就係含含啊含完之後咧就顏色，咁佢又覺得好開心喎。跟住顏色完之後再同你吹咁樣，就愛上啲顏色咁樣。 個女仔 係啊，咁我個 friend 係印度佬嚟噶嘛，屌你！跟住個印度佬啊， 唔係個女仔係印度人嚟嘅， 唔係個 friend 係印度人，個女仔個女仔唔係，個女仔中國人。 喂，我中意呢啲女仔喎，你介紹我識啊！屌你老味，我最中意呢啲女噶。 成個過程唔使地屌閪，佢淨係齋吹顏色，齋吹顏色，咁佢又覺得好開心。 不過嗱，我呢啲係我哋嘅經驗啊，我舉一個人嘅經驗。 啊，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喺呢一本小説叫做咩？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啊，哦唔係嗰本叫乜鬼嘢？遇見100%的女孩，好似係遇見100%的女孩。啊，唔係喎，遇見100%的女孩講雙胞胎喎，好似係嗰本尋陽的冒險啊，好似係尋陽的冒險啊。佢講咧，佢識個女朋友，個女朋友要點屌閪嘅咧？佢話。嗱，你之前乜都要應承我，但係之後我乜都可以應承你。佢個女仔咧就係要跪喺度同個男仔口交，之後不斷自續，到有性興奮嘅時候，個女仔滿足咗啦，先同個男仔發生性行為咯。即係我哋覺得男性有好多性行為係變態，係唔能夠接受嘅時候，只係因為我哋喺呢個男性社會 focus 咗男性，我哋冇去認認真真睇下女性究竟需要啲乜嘢。 嗯， 呢個係我哋好缺乏噶，我介紹一套戲俾大家睇，呢套戲叫《鋼琴教師》。 哦 ，OK。 咁咧，《鋼琴教師》你有冇睇過啊？ 我冇有。 好多年前係國際電影節嘅 都係講性虐待。 講性虐待嘅，咁呢個女教師係有一種嘅性癖好，嗰種性癖好，你大家睇完，你留意一下。 係咩 咧？佢好中意一去到有啲位嘅時候，就將自己嘅性器官攞把 cutter 去解一下。 下邊啊？ 下邊。 女仔啊， 女仔， 我好惊，跟住 即系佢自己有个咁嘅性癖好嘅个女仔，咁你留意一下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讲男性嘅性癖好系好，即系去研究一样嘢就系有男性嘅性癖好，因为佢肯讲啊。但系如果你接触女性接触得多，你又觉得一样嘢，女性嘅性癖好有时系仲更加嘅有趣，有趣，我哋可以讲有趣嚟形容一样嘢啦。我哋唔可以讲好玩。但我哋可以講有趣嗱，有一單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話說有一次，咁咧我就即係澳門，你都知道我做即係澳門嘅夜場嘅即係女士做好多啦，即係好多都係我伙計。咁話說有一次咧，個女仔就同我講，佢話原來咧佢中意咧 我就問佢點解你粒的咁長？ 胸圍啊嘛， 好長，佢粒的真係好長。咁佢原來咧，佢有個好特別嘅性興趣。佢話我冇講俾人知嘅，因為我怕醜，所以唔敢講。佢原來咧，佢最中意係咩咧？最中意咧，佢話由因為由細整到咁，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咁樣樣啊。佢將嗰個乳頭係咁掹出嚟啊！之後就大力捻落去，咁佢自己就有一種性興奮同埋性衝動，咁所以就久而久之就搞到咁樣樣咯。 嗯， 啊，咁佢話冇講過俾人聽噶，但係因為佢係我夥計，咁你知道我當年即係同嗰啲夥計好熟噶啦，咁啊即係大家攬頭攬頸咁樣樣，咁啊佢哋又當我哥哥，咁啊佢哋有好多都講我知。另外一個好得意，講埋呢個我就收尾啦。話說有一個女仔，個 pat pat 唔靚噶，但係咧就泡曬嘅。個女仔廿幾歲 ，pat pat 好少泡曬。我話點解咁？佢話原來咧好中意，好中意男仔咧好大力咁打佢 pat pat 嘅，即係喺性愛方面，佢好中意人哋大力打佢 pat pat。 睇啲西片好多啊。 係啊，咁我話哇點解咁？佢話因為佢中意呢樣嘢，咁所以咧就有時咧就搞到人哋咧就即係要打佢。即係譬如用個好多嘅行為去到激嬲你，激嬲你嘅時候你打佢，佢咪俾個屎忽你打咯，咁就好中意咁樣做咯佢。 嗯，不過我哋都可以講翻個 case 嘅，即係咧其實牛醫生啊， 係 佢最一見到梅菜扣肉飯，佢係扯旗 啊！我哋食皮嘅嘢啊！我屌你老味！ 講到呢度， 好啦，就講到呢度，咁就拜拜。